一个坐想与内心讲和，睁开眼漆黑泪往上看，睇不通几多次彷徨，光线造成周遭那景色，不想注定得我没反应，重新的色夜、一弯再弯，日出跟晚黑，你怕没有油彩吗？数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得浅淡，清历苍白，尽金色细沙。入眼吗？日出当太慢，已只识重谈。接吻那一刻，关了眼。想幼稚，请你尽管幼稚。哭过后不要乱想自持，几多次只得你不在意，天光给灰心的恩赐，黑暗尽头清早要骨折，不想注定得我没心力，瞳孔需纠正。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陶玉麟嘅新歌。心情仍然沉重啊，但系庆幸嘅就系有一丝嘅阳光，终于俾你感受到一少少温暖嘅感觉啊！佢嘅新歌歌名叫做《日出彩虹》，困咗屋企都好多日啦，嗬，睇够 Netflix 啦，睇够你嘅书啦，起码今日你都可以打开个窗嗰一度，呼吸一口新鲜嘅空气啊！ 陈旧那漫画玩具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踏上车厢加快了老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细段旋律中跟你，告出这滚谷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当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可跨海再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如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要放胆去吧， 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曾经会被忘记，会被忘记。曾经的软弱无力，软弱无力。曾经的会被忘记，会被忘记。曾经的软弱无力，软弱无力。 今次呢，佢就继续系邀请唔同嘅音乐嘅单位同佢合作啦。揾嚟有报纸量自己作曲啦。今次同佢合作嘅单位系张康佑啊，有张康佑作词同埋编曲嘅呢就系新歌。新歌嘅歌名叫做《喘一口气》。曾经你可能会感到迷失啦，曾经你可能感到失重，透一啖气，令到自己定一定落嚟，继续行落去。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人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中，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是你心安。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尽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望，尽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喷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又横越狂风，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互安慰，不必天气多晴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让岁月再坏不至心慌。 在这个气氛底下呢，有阵时唔一定有啲人同你讲就系，喂加油啊，得噶，一定 OK 噶，撑过去啦咁样。呢一首歌用另一个方法话俾你听，我会陪住你嘅，同埋话到俾你听，其实呢个世界上仲有甜味系存在嘅。刚揾嚟有 Dear Jane， 揾嚟 Y 文填整呢首嘅新歌《银河修理员》。 I bet good luck and fool。 Believe it, believe you won't deceive me. me know if I propose. Would you say no? Would you break my heart? Would you embarrass me or play your part? Baby, don't fall. My heart is yours. You got the power, power. You got the power, power. The flow is yours. The time is ours. Hey, to believe me, oh, you know. Choose to believe me, oh, you know. If you leave me, I'm skull and bone. I'm dead, baby. You told me. You told me that you'd kill me if I. You told me I'm a lucky mother. You love him, but you never ever trust him. You never ever trust me. No. There's two sides to the story, and that girl got a good PR. I knew we never make it far because I like my black and mama tar. Oh, tell me you love me, cause I know they won't. They wanna fit in for the photo shoot. Put them aside, baby, I notice you. Match, like, baby, they hype you. My family like it, yeah, they like you. My mama WhatsApp and she Skype you. She wanna know what it is. You say either way, you. 一首作品嚟嘅 ，Party Next Door。今日有 Rihanna 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作品嘅名称咧叫做 Believe It， 延续头先嗰种嘅甜味。 爱是何等凄难耐的 有 Neve 今日有 Sam Kim 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生活入边好多嘅苦咧，我哋呢大半年入边都试过噶啦。试下用今日留翻一啲 quota 俾我哋生活入边嘅甜味啊！新歌今日叫做 Like a Fool。搭半之前咧，我哋有罗启聪，今日有陶子津，分隔开存在。 能接驳回去吗？多想让你知，最近愁眉心事，还是多看你。曾承诺冰岛内，为我偷偷伸手付出，被爱你掏心内。谁愿放开分隔到这临界点？跌进了这十四天，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越变淡。出火花像了吗？从前情人在寄望更多，几多爱他对待，相恋在伴你爱，归家也不敢信望半年，暂觉已分开，回信吧，穿梭追踪的空间内探访，回到吗？谁人能沉着岁月外海，消失内怎等待？分解这种伤害。回望着昨天，笑我多疯癫，每晚遇见自创是爱歌，应分隔制止，告别从不易，留下这一课了这十四天，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越变淡，越变越往回不返。还爱吧，几刻之间翻滚着火花，像了吗？从前情人在寄望更多，几多爱怕对待，想恋在伴你爱，回家也不敢相望半秒，暂觉已分开，回信吧，穿梭追踪的空间。沉着岁月爱海，怎么爱怎么改，真是爱等意外，分开再见在心内，那不复性格可存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话：，本港连续几日每日只系得大约1300只内地猪供港，基本上唔够猪只售卖，唔少猪肉档未能够营业，每担猪嘅价格增加至4000多元，较旧年三月上升大约1/4。期望特区政府同内地协调增加供应。 许慧坚话：希望改善检疫制度，例如逃房日日清嘅安排，系喺内地嘅非洲猪瘟疫情高峰嘅时候订立，业界当时无可奈何接受。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已经平息，认为要改善不利市场嘅因素。中港鲜肉联合总会主席凌伟业认为，内地供港猪只的数目减少，主因是内地猪场向本港供应的意欲低。业界已经和代理行商讨，希望每日供应2000只。工联会表示，政府推出的两轮防疫抗疫基金未能够解决严重失业问题，措施有不少的漏洞，因此成立关注组监察落实情况，建议优化失业现金津贴，向每名失业或者是放无薪假超过一个月的工友发放9000元，最长六个月，向飲食、零售、酒店、交通运输和民航业等100万名开工不足、收入大减的雇员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现金补贴，以及成立失业援助金制度，向合资格的工友提供工资中位数的80%金额，上限15000元。工联会又话，会方成立的紧急失业慰问金星期三开始将会陆续向5000名的申请者发放3000元的慰问金。外飞旅行网 WeFly 同埋捷运假期 GoGoGo Travel 上个月先后宣布停业。民主党接获超过2700位市民因为未能够取回机票退款求助，涉款超过1800万元。民主党联络了20间发卡机构，其中15间机构都表示会接受卡主的信用卡退款申请，但大部分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最终卡主不获安排退款，部分机构亦都会加收手续费或者是追讨利息。身兼消委会委员的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表示，消费者用现金交易追讨有困难，一般要经小额钱债审裁处，而发卡机构有机制俾消费者申请退款，保障比较大，建议消费者交易的时候尽量用信用卡代替现金或者是直接过数。袁海文说，部分持有放债人牌照的发卡机构不受金管局规管，有关申请退款的条文不太清晰。印度的封城措施星期三届满，报道说当局正是计划重开部分的制造业，减轻因为封城导致的经济损失，但外界相信封城令延长的机会很大。印度至今有9000多宗确诊个案，超过300人死亡。报道引述消息说，总理莫迪作出指示，要求部门提出计划重开一些关键产业，以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印度商业及工业部拒绝回应查询。另外，路透社引述工业部门的信件说，当局建议重开汽车、纺织、国防生产、电子和其他领域的一些制造业，又认为可以通过减少轮班和员工数量确保社交距离。消息人士说，内政部和总理办公室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对建议作出最后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李靖屋村。

其實呢、這個故事呢就係、是、當我聽到即係、就是、我哋寫咗個 demo 嘅 melody 啦，咁我嗰晚就喺即係 studio 度做嘢啦，就做三點幾，咁就開呢首歌嚟聽啦，咁就諗緊啊寫咩 topic 好呢咁樣，咁、我就望出即係、就是、個 band 房出面個窗出面個天空，咁見到哇個天咁光，即係香港你知其實好鬼多燈㗎嘛，咁就睇唔到個天上面有任何星星，就令到我諗返起我幾年前即係、就是、去呢個石垣旅行嘅時候呢，咁就望到一個全個天空都係星星嘅畫面，因為我好中意睇星。咁跟住之後就喺嗰刻我就覺得好寂寞，因為同行係一啲即係男性嘅朋友啦，咁佢哋全部都有女朋友。咁跟住一見到咁靚嘅就影完，跟住就 send 俾女朋友啦。跟住我影完之後嗰刻自己一個喺度，唉 send 俾邊個好咧？咁就諗起即係其實自己好似成日都做咩都一個人有啲寂寞。咁跟住喺 studio 就諗翻起呢個畫面咧，咁就將即係個歌詞就寫英文啦，就將 chorus 嘅 line 寫咗 look at the stars, look at the stars, which one is you 咁樣，跟住就。即谂将抒发咗嗰刻嗰个寂寞嘅感情落去呢首歌度。 咁嗰阵时你心目中有冇一个嘅可能个 arrangement 大概系想点样噶？即系因为讲寂寞，你可以系好minimal 嘅又得，你可以譬如你哋而家咁样系钢琴做个 bass 做个主调又得咁样噶嘛？ 系本身其实嗰阵时已经我哋有个音乐编曲嘅浪啦，即系已经出咗嚟噶。系咁嗰阵时一开头我听嘅时候，那个 intro 其实系一个吉他嘅 riff 嚟嘅，咁同而家个琴系完全一样嘅。 系。 即係個音係啦，咁都係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我聽到就覺得即係一個好寂寞嘅感覺，咁所以我就即本身填嘅就係純粹想表達嗰個寂寞嘅情感，同埋諗起嗰個星星就望到粒星星，就諗起一個曾經即係自己覺得好啱自己嘅人，咁但係只不過嗰刻嘅自己覺得即係好似自己有啲自卑啦，講得明白啲，咁就冇去追求到佢，即係嗰份嘢。嘅情感咁樣咯，咁就擺咗喺首歌嗰度。 OK， 咁嗰陣時有冇諗過係啦？因為你本身有個其實英文你 demo 已經有啲 hook line 喺度噶啦嘛。咁嗰陣時諗，咦？咁我哋應該邀請邊一個去同你哋合作，去到填個詞咧？咁樣 係啊，嗰陣時都有諗過咁，但係我就即係有睇開即係啲歌詞啦。咁其實佢林若玲一直對嚟講，佢都覺得係佢填一啲即係情感嘅嘢，好我自己覺得好到嘅。係咁，我係啦，咁就諗起佢啦，咁就同公司講啊，可唔可以即係揾佢填一個中文嘅歌詞啊？咁咁啊，直接就 send 咗我個英文嘅成個 demo 俾佢聽，咁然之後就變咗而家嘅呢個中文嘅版本。 哦，但係其實佢填嘅詞咧，去到最後咧，我感覺好似有少少希望嘅、哦，因為佢去到最後真係新風景吹春風嘅、哦，其實都係。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我睇佢份詞嘅時候，我自己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中意聽音樂就係咁。有時你有啲人可能讀好多書，但係可能喺音樂裏邊其實都好多嘢教。教到你咯，咁、我其实自己填嘅时候，我表达紧一个寂寞感觉。咁佢喺里边，佢好似睇完我成份英文词，去 feel 到我嘅嘢。虽然我哋冇见过面，亦都冇好大去沟通首歌讲咩，咁但系佢填咗啲歌词就好似咁，其实佢系话俾我听你有希望，同埋其实本身我唔觉得自己即系嘅寂寞，自己追唔到女仔系因为我自卑咯。但系就佢某两句嘅歌词。令到我感覺到呢樣嘢，即係睇佢嘅時候，我覺得好似佢係一個我嘅朋友，或者好似一個心理醫生咁樣，好似話俾你聽，林文迪你唔好咁啦咁樣咯。 係，但係得意喎，睇唔出你係嗱，因為始終你係主音啊嘛。咁你尤其是你喺台上面演出嘅時候，你應該係非常之有自信啊，然之後你要有嗰種 energy 投放到出嚟。係，但係可能喺私人生活上面，你係有另一種嘅性格， 係 都唔出奇。 我覺得其實可能每個人都有兩面咁樣啦。咁其實有時即係聽開細細個嘢，聽開即係。band 生你会觉得好好有火，即本身内心系有团热血，系去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但系可能喺情感上面，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咯。咁我自己其实都冇，本身就好似我冇谂到咁深入。啊，原来我真系咁自卑嘅咩？喺即系追女仔嗰度。咁于是乎，原来我发觉我喺感情方面系会睇到自己好细嘅，即系觉得可能自己可能即係好多嘢都又唔係好有錢啊，跟住做工作嘅成就又未好夠啊，你就會覺得好似你自己成日都同自己講，你專注工作啦，啲朋友就同你講，你專注下工作先啦，先好諗感情啦，咁即係可能久而久之，自己就變成咗一個自卑嘅人啦，喺感情上。 O K， 咁但係唱嘅時候咧，咁你唱嘅時候，你都會因為在始終有種盼望喺度噶嘛，會唔會好似一個都係一個同自己嘅對話就誒唔係啊，其實我都可以即係多啲盼望嘅，俾多啲自信心嘅，諸如此類咁咧。 係噶，係噶。我覺得其實每個人你都要經歷過即係真正唔開心嘅嘢，咁如果你有機會同人分享到，或者你自己諗通咗咧，其實你會成日提住自己，即係譬如我哋 Indie 時代，我寫嗰陣時，我哋有首歌叫《一種感覺》啦，咁都係寫我有一兩年時間。 個人係特別唔開心啦。 嗯， 咁跟住之後好似提翻自己啊，唔好再有嗰一種感覺啦咁樣。咁我最後嗰個都係即叫個歌詞都係叫自己放低。咁同即係呢一個寂寞的怪獸都好似，即係最後嗰個吹春風啦，令到我覺得直情係好，我都係自己寫歌詞，我都會好傷感。即係提翻聽眾又好啦，你可能會有寂寞嘅時候，但你唔好放棄咯。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睇你自己點睇咯。 次次见你，我又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谁爱失踪，谁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芳踪，四处跌破，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了共热闹搏斗。最能够照顾我事实是受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得太久望向星空随便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摸不到那脸容，谁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芳踪。哪怕这月亮再高。最远荒岛，望向星空，随你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谁爱失踪？ 首歌咧，你个 melody 系几 hooky 嘅，咁好啦，我系咪交俾你两位成员咧，就同我哋讲下个 arrangement 啦。 Hello Eric， 喂你好啊，你系天恒。 你好啊，我系天恒啊。 系啊，喂。 喂你好啊， 喂你好啊，喂嗱，头先就讲咗啦，即系文迪咧就讲咗，即系嗰个 melody 本身嗰、那个佢写嘅场景啦，咁同埋佢唱嘅时候啦、歌词啦等等，嗰、那个 arrangement 咧系几靓噶，我觉得。 我哋又唔敢自吹自擂话好靓咁样啦，但系我哋系。今次我觉得我哋几坦诚啊， 系 即系我哋系 大家坐低喺度，譬如话我哋开头个 demo 咧，开头嗰段唔系钢琴嚟嘅，系、电吉他嘅 riff 嚟嘅。咁、我哋做完出嚟嘅时候，咁当然我哋会觉得冇问题啦，即系唔系话做得唔好，但系大家我哋尝试下挑下骨头先。咁、然后大家就话系咪咁样啊？咁样就系咁样噶咯，就喺度 band 会做嘅嘢咯。咁我哋就话。不如試多啲嘢啦，佢哋就建議話不如你用鋼琴去代替咗個吉他先，最開頭嘅部分。咁當然我第一下聽到我就，哎呀我彈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咁但係既然啲隊友建議得嘅，咁我哋即管試咗先。試咗我的而且確出嚟覺得有另外一種面貌，咁繼而好啦。信你哋啦，咁樣我哋就做咗個鋼琴嘅開頭，同埋用個鋼琴做一個貫穿咗由頭到第一次 chorus 咁樣咯。 係 ，OK， 因為我覺得可能就係本身個歌詞入面都有星空嘅感覺咧，即係你加咗個琴，好似就有嗰種星空嗰種 feel 會再重啲咯，唔知點解，我自己覺得係咁嘅。 我自己都咁樣覺得，因為可能我自己咧，我有諗過點解會佢哋會覺得同個電吉他有啲唔同咧。我再諗下就係因為咧，其實嗰個本身嗰兩樣樂器嘅不同啦。鋼琴其實係有個錘敲埋條線度，係一瞬間噶嘛。咁大家覺得其實星星係一點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嗰兩樣嘢配合到咯。而吉他本身唔係咁樣哼出嚟噶嘛。系啦，咁可能嘅啫。 最大个幻想个空间就好似，咦又有另一种火花出到嚟啦。 系啦， 咁样 咁样就啲似啲星星咁样啦。 同埋因为之后就系咪因为有咗钢琴，之后大家就觉得喂，不如我哋再加啲 strings 啊等等嘅嘢。 strings 嗰度咧系我本身已经好想加嘅。咁因为咧，我哋以前睇韩剧、日剧咧，你一到啲感动位，佢咪就会有啲好鬼感、好鬼凄美嘅管弦乐入嚟嘅。 系啊， 咁我哋就喂首歌凄美。惨啲，咁我哋不如加埋管弦乐咁样。咁我哋嗰阵时赞成咗加之后咧，咁我就尝试下去写啦。跟住之后咧，我写完出嚟，咁啊Randy 咁啊好好，佢就话其实都几好嘅，不过不如俾我个朋友再试下写个好啲，咪再写下睇会唔会好啲啦咁。咁我就叫咗佢另外一个朋友叫做 Nick 咁样，咁啊再做，跟住咁啊真系交过嚟嗰份嘢，我哋就听下人哋啊真系呢方面嘅专长咁、样，咁啊然后就用咗佢嘅 arrangement 喺个弦乐嗰度。 OK， 所以我出到嚟就系同你哋之前嘅派台嘅作品咧，那个 vibe 系几有另一种嘅感觉俾我睇到咯，即系 One Promise 原来有呢方面嘅面向噶咁样咯，几有趣。 系啦，因为我哋都成日俾人哋问喂。咁你啲歌咁唔同嘅，你哋系咪轉緊風格啊？咁其實我哋唔係轉緊風格，純粹係我哋四個人鍾意嘅音樂，我哋當好似有一個袋咁樣啦。我哋喺嗰個袋入面每次都揾其中一樣嘢，今次帶出嚟俾大家聽咁樣咯。 九點鐘一翻工，個個也上信工，急匆匆上早餐，吃夠了就要用，就要衝。三点钟一开会，眼瞓到睡太空，轻松的几分钟，却再有十个钟，还要冲，营营役役要每颗心乏味地跳动，时间在动。 我想知道呢，因为本身呢你们已经有一个 lyrics video 的了，但入面呢就有林家谦的， 是 的。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会是想邀请他一起参与的，本身每一首歌的琴是不是他 的YouTube 呢，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合作的， 是啊 那么啱那时候呢，我们就跟家谦做完拼命模样，咁跟住我哋又知道我哋要做个 lyrics video 喎，跟住之后咁我哋又即係大家就好似讲咗咁讲，喂我哋开头有段琴咁，我哋冇人咁样弹喎，我哋冇理由坐喺度挨下挨下咁样㗎嘛，咁不如你帮我哋手，咁佢就一下就应承我好啊好啊咁样，咁又做成咗呢件咁样嘅事啦。 哦，原来系咁样 ，OK， 系啦， 因为我知道正式嗰个 video 就系阿 Anton 做男主角嘅， 唉，冇提，点解一对 band 有四个人，得一个男主角，仲要系对 band 入边嗰个人？ 咁 咁你哋下次同公司讲试下咯。咁唔系啊，你哋自己平时有阵时， 我哋又好尊重公司嘅决定嘅，我有佢嘅原因嘅。 唔紧要，咁你今年应该唔止呢首歌噶嘛？咁你写足四首，咪每人做一次咯，男主角。 系啦，我希望到我。做主角嘅时候嗰、那个仲系一个爱情嘅故事，同埋有女主角，同埋系靓嘅。 O K， 同埋仲要有即系唔好系天各一方嗰种男女主角咯。 系 O K， 即系多啲对手戏嘅要。 系啦 ，O K， 甜蜜嘅。 系喂，咁但系今年啊 ，One Promise， 你哋系而家有第一首嘅歌啦。咁系陆陆续续嚟紧，今年个音乐上面嘅计划系点嘅咧？你哋 今年嘅计划依然系我哋会想同唔同嘅歌手合作啦。咁我哋应承咗自己，希望真系每个月可以做到一个嘅。咁然后另外就是近啲嘅咧，我哋有有一个改编系比较特别，我哋就改编自己首歌，是就系我哋啱啱派完呢首《寂寞的怪兽》。咁大家就会觉得好奇怪，你点解你自己本身有一个版本，你又再去改编咁样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做嗰啲改编嘅合计划嘅时候咧，我哋喺度谂紧点样可以做人哋首歌系做得好又唔会。失咗本身嗰首歌嘅特色咁样，或者加到我哋嘅元素。咁我哋试咗几首人哋嘅歌啦嘛。咁我哋就之后諗住喂不如自己首歌都试下做多一个 version 挑战下自己。咁同埋我哋又再同多一个人合作咁样囉，嚟緊嗰个版本。 OK， 咁所以可以留意你哋嗰个 YouTube 嘅 channel 啦。係啦，咁就不断就会有呢一啲係音乐上面嘅 project 啦。咁同埋都期待你哋一啲起码有三首新歌先啦。咁就可以轮流做男主角啦咁样。 係啦。 OK， 喂咁今日多谢晒你哋啦，咁啊介绍咗呢首系《寂寞的怪兽》嘅，咁啊期待你新嘅作品。 好， 多谢你哋 ，One Promise，Thank you， 拜 拜。通过跨了视野的雾，兜兜转转丢失地图，也跨过似直接的路，偏偏发觉太多错觉。深奥奋力过，若已未算早好，尽过无限的清数，趁盛世逐秒地倒数，只想将所有倾倒，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上挫折亦先拍步，高高低低先知命途，重创试验我深度，多少重意再多讽刺已经够我心燥，脚下每步也是赤土燥，冬雨华丽的周遭有待我逐寸地去铺，几多风霜也不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瓊姐有咩推介先？ 今日讲啲沉重嘢，等等 沉重啊， 系啊 ，OK， 即系要反思噶啦，我而家。 哇，其实我哋成日都叫人反思噶。 我冇噶。 啊，真系冇。一时你中学有冇写过啲咩反思日记？有啲咔咔嗰啲嘢。 咩嚟噶？ 啊，成日我之前嘅老师系会叫我哋即系一个星期写一篇反思日记，反思呢个星期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好嘅。 可唔可以反思一下个老师嘅存在价值系咩？ 你真系好，你真系唔似系香港教育制度底下教出嚟嘅小朋友。 系啊，即系点解我要反思？不如反思你啊，老师。系啊，今个礼拜我觉得你咧就咁样搵。系啊，由于我嘅人生嘅价值观好大机会系由你帮手建构啦，所以我都要反思一下嗰个基础嘅设施先。 但系其实咧，即系必须要讲，即系我成日会觉得咧，可能好多嘢啊，都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嗰个建构得有问题啊。我唔知咩，我觉得有啲问题嚟自太过压抑啊。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系无论屋企又好啦，即系学校又好，管得太严啊、嗯。即系当佢自己出嚟做嘢之后，有能力开始、啊、即系所谓打你自己人生之后咧、啊，即系变成咗一匹脱缰嘅野马。 系啊， 嗰个野嘅程度系令我担心佢，即系嗰种担心就系、 是、吓、啊、担心系咩？ 好早死吧， 但系起码佢尝试过自由嘅滋味啊，好过呢一生人都被捆绑啊。 但系其实我就好想同好多，即系我身边好多即系已经做咗妈咪嘅朋友啦，又或者系即系我哋都好提醒自己一样嘢嘅啫。当你意识到原来你曾经俾人管得咁紧嘅时候，你之后第一样嘢系你会唔知道点样处理自己啦，即系照顾唔好自己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当你发现原来你可以自由嘅时候，你又会滥用你嘅自由啦嘅时候，当你自己做咗爸爸妈妈嘅时候，你唔好咁样对翻你嘅小朋友咯。 哦， 我成日会觉得你有冇呢个记性先？即系你以前觉得你爸爸妈妈打得你好惨，但系我好乖、啊，于是乎你又咁样对翻你小朋友，咁你就咪唔记得你嘅惨咯？即系呢样嘢又系我觉得真系好匪夷所思。 有好多人中系十倍奉还噶嘛，系啊。 咁但系冇理由 我以前系咁样，咁然之后我都要咁样对你啊，咁样 嗱，你咁样所谓枷锁， 通常呢啲系你对枷锁多。 系啦，但系你咁样十倍奉还翻自己个仔身上， 唔识啊嘛。 好啦，嗱， 我想问多一句啊，咁嗰个反思日记佢会俾分数噶？ 佢會俾評語，冇分數。 有咩評語噶？我想問。 我覺得其實係一種對話嚟嘅。咁老老實實，即係我都唔係嗰種會反省啊。今個星期咧，真係上堂嘅時候咧，冇認真聽書，即係我唔係寫呢啲嘢嚟嘅。我通常係會暗瓦底讚自己咯，即係嗰種今個星期咧，即係明明見到佢哋喺度做一啲唔啱嘅事情，我冇去參與，我冇去參與已經係我對呢個世界最大嘅善意，即係嗰種。 咁你老師啲評語就會係嗰啲， 話俾我聽你咁樣做唔啱咯，即係你應該阻止啊咁樣。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多謝你，即係對唔住，我都唔係一個乖學生嚟，即係邊？ 即係首先第一篇，我一定係反思究竟呢個 project 嘅用意係有冇意義啊？都過去啦，呢啲 冇咁係啦，係啦，即係同埋 我係一個極之難教嘅學生嚟嘅， 同埋我都唔係好想成日勞煩到我爸爸嘅話，咁啲事情。 好啦，今日讲呢一首歌，其实都真系听完之后，希望大家有反思嘅。 好， 个歌名咧本身就好近噶啦，凶手不止一个。咁其实呢个歌名咧，大家以为讲一个凶杀案啦，咁样的而且确系一个凶杀案，但系其实我冇办法判断佢系一个自杀定系一个凶杀。 系， 咁首先讲咗先，个歌手嘅名咧叫做小人。 系， 但系有冇觉得呢排我介绍嘅啲台湾歌手，一系叫混蛋啦， 一 系 没有才 能啦，一系就小人啦咁。咁佢只专辑咧叫做小人国。在台灣是得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好評的，即是金曲獎和金音獎都是有入圍，即無論是主流還是獨立的音樂都非常之留意到這位 rapper 啦。但是同一時間我跟大家講了先，他並不是 rap 的技能很好，又或者那個歌曲的 beat 啊等等是很好，而是他的詞啊，即很多人都說他的 rap 呢，即他的歌詞啊，不是普通的 rap， 而是劇本。呢一首唔够四分钟，三分零嘅一首歌入边，佢系写咗一场戏出嚟，真系好夸张。我自己听嘅时候，我都有啲吓亲。佢由一个跳楼自杀嘅，应该话自杀嘅一个年轻人嘅故事开始讲啦。咁首先就讲到话，网上啲人咧就会批评佢， yeah. 尤其是批评哇，年轻人咁抵受唔住压力噶，你咁样，你知唔知你咁样做，你爸爸妈妈会好伤心噶，养大你咁样浪费，系啦呢一种。跟住仲有，就 系 有啲。台灣啦，好中都幾多記者會去衝過去啲，即係可能係過咗身嘅呢個小朋友爸爸身上，就身邊就問：喂，你死咗個仔喎，你傷唔傷心啊？咁樣。 哦， 好多唔知點解。 係啊，唔知點解要問噶嘛呢啲。 其實我都可以答你噶，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又 佢咪好期待答冇啊？係 啊，我好開心 啊！笑啊，你一忍咁樣。 跟住然之後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啲人就會可能睇到呢個新聞啦，就覺得誒都唔關我事嘅，就揭咗過去啦。咁又有啲人咧，就會可能其他嘅家庭睇到，就同佢講：你唔好學佢咁樣啊！咁樣即係呢一啲咁嘅教導啦。咁亦都會有一啲人咧，係再上去呢、这個已經過咗身嘅呢個人嘅佢嘅 Facebook 度講一啲唔好聽嘅説話，就等等。咁其實你覺得好豐富，你喺度諗緊一首歌入面點樣可能寫到咁多嘢嘅咧？咁樣咁最緊要咧係佢唔單止係講咗呢個環境出嚟，即係身邊無數嘅人對於呢件事嘅反應啊，而係更加多佢想倒翻轉頭，佢話俾你聽，佢之所以會自殺係因為佢一路喺學校入邊係俾人白俾人欺凌，跟住同一時間佢亦都想話俾你聽，兇手不止一個。死者亦都不止一个，即因为在这件事上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同埋呢几个字我觉得很重要，就叫做被害的加害者同埋加害的被害者已经没人分得清， 被害的 加害者同埋加害的被害者，即有些人觉得自己是被人受到伤害的那个，但其实同一时间你亦都是有份促成了这场悲剧的那个人，有些人就好像是说啊！佢係投入緊一場食花生嘅過程當中，但係其實你忽視咗喺呢一件事情上邊，你都係有被受到傷害嘅地方咯。 哦， 係好複雜呢件事，但係我想話呢一首歌同埋呢一張專輯啦，我聽完之後就會覺得可能啊嚇，即係佢未必係我哋成日聽到嗰種咧好節奏感好長、好好強啦，又或者大家聽我會覺得好搶耳啊嗰種 beat 嘅嗰種嘅 rap 啦。但係你即係加埋歌詞去睇嘅時候，你發現係啊。佢討論咗一個社會出嚟，但係你好難相信喺一首唔夠四分鐘嘅歌入邊咧，佢有一個本事可以討論一個社會而引起你嘅反思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稱叫做《兇手不止一個》。 有个高中生从大楼跳下伤重不治，有个父亲看着新闻指责这个高中生的不是，然后他对他儿子说自杀是不孝的，赶快去念书还要靠你养的，有个校长得知校内有个学生寻死，马上联络电视台请求不要公开学校的名字，有个网友看到这则新闻马上 po 谴责少年逃避现实的留言马上多，有个路人曾看到被殴打的死者，死者看着路人，路人只是看着死者，有群记者对死者的双亲穷追不舍，问说儿子死了会不会觉得不舍，而有个官员则是把这件事当消遣，因为可以转移他那绯闻的焦点，刑警在现场发现死者虐猫的照片，上面写着你要以死来作为道歉，凶手不止一个，死者不止一个，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 受伤的人不止一个，伤害的人不止一个，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着。生前被霸凌的新闻登上版面，有个妈妈觉得无聊就把报纸翻面，她小孩吵着要走，她叫她不要插嘴，然后牵着小孩的手在超商里插队。有个少年看着自己的钱被用马桶冲走，旁边的同学围着他喊着凶手。他回到家里发现脸书被人灌爆，有个留言写着干你杀人犯操。他爸问他为何要逼同学走上绝路，他说他只是看不惯人欺负动物。他爸说算了，重点是把大学考到。那天夜里他看着手腕拿起了小刀，有群女孩笑着讨论那割腕的少年，有一个说死了也好，长得很讨厌。有名刑警听着他们对话打了冷战，他在想这些人是没杀人的杀人犯。凶手不止一个，死者不止一个，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受伤的人不止一个，伤害的人不止一个，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刑警前往礼堂，但步伐很勉强，他说要针对校园暴力做一场演讲，身旁经过的学生他们笑容洋溢，他不确定那是否只是种防御。他想起自己的女儿也正值这岁数，而有些热情在这个年纪就结束。他自认和女儿相处得很好，没太多争吵，但也会担心对他其实所知甚少。有个老师边抱怨学生边带着他到会客室，他感觉到自己的耐心正在被测试。老师模仿起侦探说犯人只有一个，刑警心想错，犯人不止一个。有些指纹没留下，那致命伤没多大，而死者不说话，案件不幕已落下。凶手不止一个，死者不止一个，被害的加害者，加害的被害者，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受伤的人不止一个，伤害的人不止一个，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着。 这首歌我觉得 好在 你真的会有嘢谂咯，好怕啲歌听完之后咁做乜咁样。 我都头先都话，其实佢未必系大家一成日听到嗰种哇节奏好强啊、好抢耳嘅嗰种嘅 rap 啦，又或者 rap 嘅时候好有攻击性啦。但系其实入边讲到有警察、社会、记者、学校、家长，新闻，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佢系好丰富嘅内容。佢讲咗一个，我头先都话啦，啲人话佢嘅 rap 系歌，唔系歌词而系剧本啊嘛。佢概括咗一件事俾你听，咁喺呢一件事当中，你可以得到几多反思咧？咁样 系，因为有时譬如头先我讲话，即系有嘢谂咧，即系嗱，反思系一种谂嘢啦。你谂起一个人又好，即系你 trigger 到你嘅思考咯。思绪咧，或者系啦，咁我觉得即系个好嘅作品系应该包含呢一个嘅 element。 咁我觉得歌系应该有呢个作用嘅，尤其是而家呢个大家都好快速娱乐嘅时代咧，即系你叫佢坐定定去听你讲到，你已经冇可能。 即系 even 情歌其实都可以有呢一个嘅作用喺中间嘅， 叫你爱自己多啲啦。 系啦，或者你即系爱一个人多啲，咁即系我觉得起码有一个咁样嘅，有一个。咁样个位啦，系啦，咁呢个系叫小人啊嘛， 系 呢位叫 rapper 叫小人， 系啦， 我好似佢喺大学做嘢噶，系嗰啲即系助理教授啊，定系嗰啲教授助理嗰啲，即系总之系一个好学术嘅一个人啦。但系我谂都正正系呢一个工作嘅环境同埋思考嘅背景，令到佢有呢啲思考咯。 系咯，同埋我就系、是、即系而家留 comment 太容易啦嘛。 梗系啦， 即系以前你嗰啲饭后大家喺度 gossip 一个人，你都系真系饭后面对面喺度 gossip 或者打电话 gossip 啦。而家你 嗰啲，即系总之系一个好学术嘅一个人啦。但系我谂都正正系呢一个工作嘅环境同埋思考嘅背景，令到佢有呢啲思考咯。 系咯，同埋我就系、是、即系而家留 comment 太容易啦嘛。 梗系啦， 即系 係以前你嗰啲飯後大家喺度 gossip 一個人，你都係真係飯後面對面喺度 gossip 或者打電話 gossip 啦。而家你嗰啲 gossip 係全部可以放上網，你唔識佢，你可以 in her face 或者 in his face 咁樣去到 gossip 佢噶嘛？係啦，咁。系啦，即系呢一个现象系其实系癫癫地嘅， 伤害性会 系咯，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即系social media 有啲人话好定唔好咧，我成日觉得最紧要就系你唔好因为 social media， 而将你变成一个非常之 bitter 嘅人咯，即系当你有嗰种 bitter 咧，你就会有嗰一种。即係去 mean 人哋，然之後令到自己自我感覺更加良好嗰一種嘅悲慘，我覺得係。 我覺得應該話，即係無論喺任何嘅場景啦，即係無論係虛擬嘅網上世界，定係現實嘅社會當中啦，我覺得你依份幾唔中意嗰個人都好，或者你覺得嗰個人幾咁侵犯到你都好，唔好以傷害佢為樂趣。即或者，因為其實你傷害咗佢，你由佢受傷嘅過程當中得到嘅快感咧，其實係好，其實是一個假嘅。因為嗰樣嘢係透過傷害別人而得到嘅話咧，其實第一唔持久啦。因為你發現你要更加傷害佢，先會更加多嘅快感啦。其一啦，其二就係其實嗰樣嘢嗰個邪惡嘅指數係你估唔到嘅。係 啊，同埋有陣時會問一句就係，當你留個 comment 之前，你問你識佢咩？关你咩事呢单嘢？ 啊，呢、這个系真嘅，关你咩事？我成日话呢几句字咧，我成日提我自己，都唔关我事。 关你咩事咧？咁样，即系如果真系关你事嘅，咁因为你 involve 啦，冇得讲啦。 系， 咁唔关你事，咁点？仲系咯，啊咁样。 系啦，大家乖啦。 好啦，嗱，头先阿琼就呢一首就系即系一单嘅事件啦，然之后就系引起嘅一个嘅讨论啦嘅一首嘅作品啦。咁你讲起咁啱即系呢一个题材咧，其实香港有一对 band 咧，就佢哋都。好記錄到香港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樣嘅，咁就係講係 Rubber Band 啦。咁而佢哋有一首舊嘅作品咧，就係叫《天台飛人》嘅。係啦，咁然之後即係講嘅場景同頭先你講小雲呢首作品咧，都係一樣噶啦。不過角度咧就有啲唔同，即係佢都想同你講嘅就係、是，喂，除咗身邊嗰啲喺度隨冤包庇唔關事人，佢更加希望當事人就係知道，喂，咪先諗一諗。 系， 唔好咁冲动做一啲决定，系啦，因为凡事都总有转机嘅。呢首歌叫做《天台飞人》。 You're watching RB News at six。 谂到天台这个人，呼喊声谁引着紧？ 谁在叫嚣流泪满面，街边放着大气毡，微弱雨中那小身影，仿佛对时间生厌。站到天台这个人，准备约下再翻腾，想解开那怨气太深，命太苦，运太黑，再惨但亦无人关心，家中有残病菌，不知怎么救救，在这刻不自禁，在雨中慢慢如同灰暗，哭丧脸尽情避散，想推翻这半生。默薄声，无尽困扰，总讲不清，多想去为你倾听。就算一解惯了单，当世间仍同陌生，专家打气替你降温。大错失未见得，就庆祝现在仍能呼吸，不需要。受成之困，松手抛开固执，受过伤总值得，大雨将尽必徘徊黑暗，家中那有残病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慧堅說，本港連續幾日每日只係得大約1300隻內地豬供港，基本上唔夠豬隻售賣，唔少豬肉檔未能夠營業，每擔豬嘅價格增加至4000多元，較去年三月上升大約1/4，期望特區政府同內地協調增加供應。许慧坚话：希望改善检疫制度，例如屠房日日清的安排，是在内地的非洲猪瘟疫情高峰的时候订立，业界当时无可奈何接受。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已经平息，认为要改善不利市场的因素。中港鲜肉联合总会主席凌伟业认为，内地供港猪的数目减少，主因是内地猪场向本港供应的意欲低，业界已经和代理行商讨，希望每日供应2000只。政府发言人说，警方截至今日凌晨就针对人群聚集的措施发出62张定额罚款告票，多个部门就有关规例进行26000多次巡查，并发出超过4000次口头劝喻。政府早前实施规管餐饮业务的措施，发言人提到，截至今日凌晨，食环署和警方对涉嫌违例的处所共提出14宗检控，多个部门共进行41000多次的巡查，并发出2200多次口头劝喻。至于规管表列处所的措施，发言人表示，食环署、康文署、民政署和警方等共进行大约3800次的巡查，同埋发出36次口头劝喻。福建省罗源县一架的重型货车失控，撞向路边两间民房，货车司机和民众共9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今早早，运载水泥管装的重型货车在一个长下坡路段刹车失灵，车辆失控之后偏离行车线，翻侧撞向路边民房，当局正是调查车祸原因。印度的封城措施星期三届满，报道说当局正是计划重开部分制造业，减轻因为封城导致的经济损失，但外界相信封城令延长的机会很大。印度至今有9000多宗确诊个案，超过300人死亡。报道引述消息说，总理莫迪作出指示，要求部门提出计划重开一些关键产业，以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印度商业及工业部拒绝回应查询。另外，路透社引述工业部门的信件指，当局建议重开汽车、纺织、国防生产、电子和其他灵活的一些制造业，又认为可以通过减少轮班和员工数量确保社交距离。消息人士说，内政部和总理办公室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对建议作出最后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干燥，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半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咁而家去赤柱方向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寿山村道。咁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另外，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系福民路、惠民路同埋普通道等等嘅道路交通都系非常繁忙。之后再提提大家，在山顶广场的公众停车位已经泊满，咁去附近一带的人士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as free as can be. It's Radio 2, 騷動音樂。 翻嚟今日最後一個部分嘅騷動音樂，嚟到阿瓊嘅部分啊嘛。我知道其實好多朋友心情都幾複雜下嘅，長假期喎，不過好似又過得有啲提心吊膽。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影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你啊。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烟消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 这首歌简直有 Hebe 的作品，田福恩，歌曲名称叫做《圆日》，讲的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一日的心事都摆放低呢？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像旋律那样，让它落下，让它落下，让我放下，我没放下。 歌曲名称叫做《圆日》，讲的是原本平凡的一日，但是因为遇到一个未能忘记的人，之后自己很多记忆都被他带起了。感觉上就好像假期这几天一样，明明天气好好，好到不得之了，令我这些这么喜欢运动的人呢，

一首我情难中是非常非常之温暖的作品。主唱呢是一位好有名的台湾主持人来的，他叫做陶晶莹。其实同一时间他都有很好的作品歌曲作品给大家。歌曲名称如你一般的人。 我希望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看过明亮的山与海，经过层叠的春雨巷，回到遥观车时中，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烟花盛开，相遇是我的日常，不能住进你心里，那就算客死他乡。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游玩，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秘，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单一，除非是见你。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游玩，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淡。 就算天气不好都听得的歌来的。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一个如你一般的人， 希望听完之后心情会好翻，除了温暖之外都有一些甜蜜想送给你的。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到底要怎么偷看你的眼神你的脸蛋，我心跳都要停止了，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 ，no。I'm thinking about you，I'm thinking about you， 都快要疯了。每天传给你晚安，早就已经变成习惯。只说拜拜，就算经过了好久，你说的话无法忘记，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都快要疯了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男歌手辞修，歌曲名称叫做《正想着你咧》，希望你都感受到歌曲当中嘅甜蜜。有一个想念嘅人正喺身边，我谂无论天气好唔好都好啦，大家心情都应该唔错嘅。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内地男歌手丁世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好的一天》。 那一直是美好，多么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一切，只想说爱你 baby。 我们躺在无法希望永远。